再不然你问他十声九不应。有一时西人和麝月平相劝，他不过是点点头而哼了一声。他想着我这房中要出去了，请问你别的人是欲请而帮着把嫂儿明。迟公子满腔郁闷出房去，他低头儿走出了一泓小院中，信步儿走到角门儿外，看见个老妈儿啊，问了一声：“你可知晴雯在何处住？”那婆子说：“你就由此处往南行。”迟公子他并不回言，扬长就走，见个小院儿，房门外挂的本是布帘笼，宝玉前身把无尽这迎面儿相处，紧靠着后窗棂，瓷壶儿放着就在炉台儿上了，茶奴儿摆着就在碗架中，内间儿油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，那铜镜儿梳头的匣儿还有酒坛瓶，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斜雨提着不大盖着，他那半心不交的被红绫，面盲儿桃花初放红似火，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散发乱蓬，小枕儿轻轻斜倚在蛮腰儿后，那绣鞋儿这不一双紧靠着炕沿儿扔，柔气儿隐隐的夜声婆香内懂，他那病身儿这不辗转侵犯骨节儿疼，猛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，你把那壶内的茶儿递给我吧，中啊我的心中似过火红啊。说吃茶吧，妹妹你看我是愚兄。这晴雯一听声音是宝玉，吓得他半晌发呆呀，哼了一声：“二爷呀，你自何来？还不快去，怕的是太太知道可也了不成。”宝玉说：“为卿一死何足惜，若贪生咱们黄泉何面再相逢，自从你这前朝离了一壶院，两日来 来我这茶饭不思病一程，我本当要早些时前来呀、啊，将清理看望被西人他们苦苦的相拦呐、啊，不放心。这请问呐、啊，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更、啊嗯啊嗯啊，低头儿他是一语全无泪飘。前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，我和你情意相投啊，四妹兄只说是我们将来有日遂了心愿不成望，这半路途中有点灯，那个老婆好好的生心要将我来害，细想来这其中一定是有人同，早知道不白的只怨我们今日有，就和你呀、啊，画到了舌尖，小脸儿一红啊，他是往下又不吭啊。缺少个教师啊，报课的钟。宝玉说：“我自家走出来，天骄未正。可是啊，你也该吃了些个汤水补成。这请问呐、啊？”我们还在咱那愿意呀、啊，咱那里随心如意，般般都有，不拘时要什么东西都现成。你摸摸我这四肢浑身如火炭，哪里有这可口的茶儿啊，吃上碗中。贾宝玉忙向怀中怎么一伸手，说着玫瑰露，我给你带来了一小瓶，你等着我寻些个凉水冲浴你饮。这亲吻聪慧的芳心暗感情，难为你样样装装失礼得到耐可怜呐、啊，除却你关心那还有谁把我疼、啊？ 前拉住了晴雯的手，还剩叹气泪飘零，半晌含悲呼声妹妹轻轻不必过意伤情，你等着我今晚必到上房里去，我把你这一段的冤情啊要说给老祖宗，定叫你赶明朝重进怡红院，若不能我情愿一死对方清。晴雯说，哎呀，我的二爷好歹你可别生事，你把这偌大的干系呀、啊、看得太轻，那老太太倘若要问起因何故那相待儿，定然惹下了火无穷。二爷呀，从今后你将奴家我们丢开吧，就打算我这此生早已负了幽冥，你若是果然不舍晴雯女望天涯，平平常唤我两三声，我死后这此生不可留在尘世，恳求爷你即日将奴家用火烘，也免得我是胆小的魂灵儿看尸骨，这也算格外的施恩啊，把我疼。病何堪能至此，将养着身安也不过几日功。晴雯说，妾知不久归黄土，小命儿呜呼早晚终，你待我的深恩难尽诉，连奴时失散千金做笑容、啊、我永远记心中。这家人靠寒玉止腮流泪，咯吱吱指甲咬下那手中，痛哀哀地说，奴将此物与君赠，算晴雯未死的前身一般同，作诗时翻纸长眼书本内，写字时歪水相随笔墨中，这晴雯画到了伤心双凝醒眼，芳心一痛就改变了形容，苏醒多时睁耳目，泪珠儿滴滴在枕上点点红。贾宝玉忙取绫帕香腮蘸，咬牙说，轻轻何必过伤情，人秉着七情六欲谁能无病，将养着身安也不过几日功。这晴雯明知道宝玉说这是宽心的话，低头儿一语全无两缕情，二爷呀，你抽起奴家我们坐一坐吧，可 可怜奴浑身酸懒，骨节儿疼，迟公子手扶玉体挪圆枕，晴雯这里不消停，忙将绣袄轻脱下，奴赠郎君误一宗，奴与你今生虽未同形体，这衣服昼夜相随似奴行，贾宝玉惨惨戚戚衣换上，忽听得窗外有人声，原来是晴雯的嫂嫂回家转，迟公子强硬着心肠往外行，又听得一片的声音连呼宝玉，他只得人对寒悲转回红，这一回宝玉探晴雯二人的情意中，下一回坐祭文前去了芙蓉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先生啊演唱的一段。 下一回坐祭文前去了芙蓉，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先生啊演唱的一段白派京韵大鼓探晴雯。第一时段，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唱段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心比天高》，秦心明作词，王迪峰作曲，康飞演唱。 你的心只有500米的山坳，你的心能冲破10000里的冲霄，你的心常惦记山里挖的书包，你拿生命去追寻一个目标。你的天很美，嫦娥翩翩舞蹈，你的天收集那茫茫宇宙信号，你的天很痴迷，探索星辰奥妙，你把笑容洒向太空燃烧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加油干》，王磊、施鹏作词，楚贵人作曲，施鹏演唱。 咱中国人就要有中国范儿，说出的话就一定要兑现，干事就要干出个模样来，不到场场就不算是好汉。咱做出成绩给大家来看，世界纷纷都给咱点赞，咱为了中国梦必须奋战，创造出奇迹才能够不凡。加油干，加油干，鼓起袖子加油干，不怕苦不怕难，加油干，嗨哥，我梦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大

堂内顶着门更正在考试，祠堂外一群工农青年怨声连天，龙国正见此情，怒火强难紧锁双眉，思绪万千。如今是工农当家做天下，岂能容资产阶级霸占温泉？想到此就往门前闯，有一位老汉迎上前：“龙校长，乡亲们正在把你盼，盼你到故大来夺冠。”吴国正一见是贫血老代表，亲亲热热答话喊：“老同志，资产阶级把关，咱就打进去。新古大要由咱工农掌大权，说马朝门冲过去，光闪闪两眼欲打门射穿，咣当当推开大门高声唤：贫下庄农同志们请进来吧。”霎时间呼啦啦人群涌向前，高门槛被踩烂，顶门当被撞翻，阴森森的考场顿时被搅乱。龙国正浓眉展，山草茂头热汗，细看那祠堂的臣们全去散，清风捉一荡胸间，考完，龙国正含笑走过去：孙主任，是不是重新再考一番？孙子清无可奈何，连说好。龙国正请老代表来当主考员，三人对面堂中坐，考场一片笑声欢，录取了养猪活饭学牛仔。孙子清闷闷不发言，又收下妇女队长李金凤，孙子清坐立更不安。龙国正手持名单往下面换来了铁匠们，将大棉烤的胸，烟熏的脸，钢铸的胳膊，铁打的肩，有两大围裙，乌黑的手，又粗又壮又腼腆。老代表怀深情，当众推荐：这孩子苦出身，是共青团员。学打铁经千锤，心宏志远，想学习拖拉机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家园。老农问：过去进过啥学校？大年说：中学一年刚上班。孙子清摇头忙插话：按章程想考大学，还 差五年，老龙说心功大不能按，就张成来办。孙子清说这可是曹校长画的圈圈，他说过招考生宁缺毋滥，这江大年的文化逼得可怜。龙婆正听此言，两手紧攥，止不住一腔仇恨涌心间。文化的怎能学者愚昧，故奴千百年，是他们害得咱有眼不识字，是他们害得咱代代受此难。现如今要求这么高，考得这么严，岂不是存心把工弄疯？甭关在门外边，孙子清神色傲慢，还争辩，半教育不往今来读一般，选人才靠条件是天经地义，考大学凭资格理所当然。什么资格？什么是资格？资产阶级有他们资产阶级的资格，无产阶级有我们无产阶级的资格。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。Thank you.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陆毅琴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新时期的新作品《急流挺进》。今天咱们这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，来个京韵专场吧。刚才呢，我们分别听过了一段白派京韵，一段洛派京韵。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流派京韵大鼓。这是鼓王刘宝全先生啊早年间的一张老唱片《华容道》。 我